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打30000啦、 啊，系咪真系打30000啊 ？check 清咗啲先，好似长假期后啊，工地要 check 清楚啊，嗰啲机械设备。 哦，明白明白，唔打啦，打第二只，打第二只。 喂，做咩？打开口牌啊，问嚟问去。 啊，我系管理人员嚟嘅，要提醒啊及指导工友咧，要有安全意识嘅啫。 多多谢候。 不如我哋一齐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期后倍留神，做足检查咪分心。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今静かな夜の中で無計画に車を走らせた。 日本嘅双人组合 YOASOBI 系作曲家 Ayase 加上创作嘅歌手 Ikuda 喺2019年组成噶。佢哋特色就系将日本小说同埋插画网站入边嘅原作小说音乐化，全名嘅意思叫做在夜晚玩耍。今次佢哋夜晚玩嘅一首歌曲系嚟自动漫作品 Pistas 嘅主题歌曲，亦都系我哋日本行榜嘅推介作品 YOASOBI 温柔的碎星。星期日本行榜推介作品 YOASOBI 温柔的碎星。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翻嚟骚动音乐年初四有波盛有艳琼啊，快啲上去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啦，或者 IG 啦，去睇一睇我哋上个星期五大恶霸大惩罚波盛百变嘅演绎啦。 系啊，我哋交咗好多数啊，即系找咗好多数 啦， 已经。 冇错。 咁有我哋录新年 promo 嘅片又有啦，上个礼拜大惩罚嘅片又有啦， 冇错。 咁就好多嘢睇嘅，大家去睇下啦。 年初四咁嘅面口就系笑样嚟嘅，系啦，睇下啲片咧，包你笑得出咁样，哇，好似卖药讲。 系啊，有好多造型出现点噶？ 哇，好性感噶波性啊！ 你哋可以睇完之后话俾我哋听，你中意边个造型啊？ 系啊，我哋叫你，我哋叫波性实体做俾你睇。系唔借咗任何高科技，最传统实体做俾你睇。 有 Bollywood 嘅造型啦，有 Body Gaga 嘅造型啦，有韩国性嘅造型啦，同埋呢一个 Super Model 嘅造型啦。 系啊，哇！其实你真系好发挥度好高噶，真系。 你有冇谂过喺日常生活当中个打扮都杀出一条新嘅血路咧？ 嗰种杀出嘅血路唔系嗰啲标奇立异嗰啲咯，即系正正常常咧就可以噶啦。 都唔会好标奇立异啫，你平时嗰啲 平时唔系，但如果攞翻嗰啲片嗰啲造型就好标奇立异啊嘛，因为。 咁就係有啲難度嘅，要行出街都。 因為我平時嘅著衫，大家見喺訪問裏面啲相咧，我離不開上身咧，就一係就 hoodies 啦， 衛衣啦， 係啦，一係就係衛衣啦，同埋衛衣嘅，係啦，最多夏天著嗰啲衛衣嘅啫。 係、哦，你真係、哦，我覺得梁德輝咧係 Eric 咧係顏色上係食死咗係黑色嘅。 係嘅，係嘅， 係啦，佢八成時間出現喺我哋嘅眼前都係黑色嘅，但係咧波性咧係。比较七彩缤纷嘅，我见过你着紫色啦，着黄色啦，着绿色啦， 有 灰色都有啦， 系 系啊，多啲添嘅。 灰色系难，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啲皮肤偏系深色一啲咧，我觉得灰色着上我身度，我唔识形容，但系有一种唔系好夹嘅感觉啦。 系 啦，咁所以卫衣头先讲啲颜色有出现过啊，尽量鲜色少少啊。曾经有个朋友同我讲话，我依种肤色着啲鲜色嘅系 OK 嘅咁样。咁但係我其实发现我好多年都冇买过啲咩新衫啦，特别 通、哦、即係你屋企唔兴话咩农历新年买新衫呢啲传统嘅。 我嘅传统係港台要影相我就会买衫。因为打开嘅衣柜发现冇乜衫可以影相见得人呢。咁我就会有一个唔好啦，应该都要买返一啲衫去货影相，最好呢影完之后就可以平日着到嘅咁样。 我再一次代表港台多谢你嘅尊重啦，同埋多谢你嘅配合啦。 咁跟住啱啱礼拜六嗰日做完后援会，咁我就同屋企人去即係落返观塘食嘅。咁食完嘢嘅时候，阿妈就同我讲：喂，阿仔呀，有一间呢铺头呀，嗰啲衫嘅风格之前有行过㗎啦。 对。 点样形容叫文青啲？嗰啲通系比较 earth 通啲嘅， 潮啲啦，简单啲讲 系啦，即系一条普通嘅卡其色嘅长裤，佢都会有啲拼布啊， 系啦，有啲 design 啦，有啲设计啦， 纯白嘅恤衫，佢中间嗰啲扣钮位打直系会有条花喺度，嗰啲咁样样嘅，有呢啲咁样样嘅花神嘢， 俗称暗姣啦，咁样，系啦， 我唔敢咁形容啊。 我想讲，我哋啲听众真系好有才华啊！ 点解？ 佢有个听众话夏天着嘅卫衣。是不是叫夏威夷啊？ 耶、yeah, 你 get 到啦，我已静悄悄地带出咗个阿琼，佢唔理我，我諗住。 我真係唔知道你諗住搞呢个 嘢。夏天着嘅卫衣就係夏威夷啦。好細聲咁样讲佢出嚟。好 叻啊， 我时间 差唔多啦。係啦，我嘅忍受呢都已经去到极限啦。 叻仔啊。 係啦。 咁跟住之后嗰间铺头咁呢嗰日去到嘅时候佢係买四件。 係。 全单半价，好吸引， 好吸引，咪即系等于买四件就系俾两件嘅钱咯。 系啊，平时佢有一件咧长袖衫咁样样，圆领嘅，咁啊佢原价400几蚊，半价即200几 ，OK 啦。呢个价钱我 OK 嘅，200零蚊一件呢啲长袖啦。因为我食嘢好浪费，好容易弹污糟件衫，所以我唔敢买啲好贵嘅衫嘅。咁跟住喺间铺度拣嚟拣去咧。单件系好靓噶，但系当我攞上手嘅时候，发现我屋企衣柜好似冇衫可以衬到啊。 系 举个例就系有一条裤，佢系嗰啲线水类似风褛嗰啲质地嘅。 哦，好型嗰啲行路插插嘅声嗰啲。 系啦，咁但系如果我屋企上身全部都系卫衣，系冬天嘅卫衣，咁佢系棉质嘅话咧，呢、這个唔系 get 嚟嘅呢个。冬天嘅卫衣，咁你棉质嘅话，你衬落去嗰啲嗰个质地度望落去，咪唔夹咯？ 系。 咁我就发现系啊，一件好靓，但如果我要买咧，我要喺度用嗰四件单品咧，我要买一套翻去咧，咁我依个就出嚟行走江湖就用呢四件噶啦。 同埋呢四件系唔可以衬其他衫咯，因为衬唔到， 难衬啊咁。咁所以最终搞咗半个钟之后，我就话不如放弃啦，拣唔到啦，咁算啦。咁好啦，离开咗，我妈仲话唔系，真系好抵仔，新年买一身衫啦，你屋企啲衫。都核突啦，话晒你都要见人啦，平时影相啊嗰啲咁样，唉唔好啦，唔好夹硬嚟啦咁，咁啊买唔到咁啊走啦，咁但系因为嚟紧我哋要影相啊公司，咁我点都一定要买一件白色嘅打底里边嘅衫，因为我屋企全部都唔见得人，咁于是乎就去咗啲连锁 H 字头嗰个啦，咁入去，咁啊搵白色嘅衫，跟住搵完之后发现，咦啲衫好似都 OK， 跟住好快手啊。五至十分钟已经揀到四件啦，喺头先嗰间蹉跎咗半个钟我都揀唔到，喺呢一边十分钟揀咗四件。今日你见到我着嘅上身嘅一啲厚身啲挺身嘅恤衫啦，叫做 系， 跟住条卡其色嘅裤啦， 系， 呢两件都系新买嘅。 哦， 然之后屋企仲有一件都系咁样嘅挺身嘅吊恤衫，咁但系佢就系卡其色，系纯色嚟嘅，所有嘢都好简单嘅啫。咁呢啲我就好容易拣得到啦。 哦， 系啦，因为唔需要担心，因为呢啲可以好百搭啊嘛，翻到屋企都。 知啦，我今日觉得你着得好清新啊，我都忍唔住讲。系啊， 清新。 你知你成日不嬲污秽开噶啦，污秽开噶啦， 污秽啊。 系啊，突然之间今日咁 fresh 咧，都令到我觉得哦，忍唔住啊！头先波盛翻嚟俾我见到第一面，我都话、咦，你今日着得好清新下咁样。 系啊，而家望落去个人好似棵树咁噶，因为条裤系啡色啦，上身系绿色，好似一棵树咁样嘅装修，唔系装饰 高啦咁样。 咁但系咧，有人帮我把关嘅嗰一日，我去拣衫嘅时候，嗰、那个就 系 我阿妹啦。 哦， 因为我妹嘅穿搭喺我哋屋企嚟讲，佢都系算系最好嗰啲嚟嘅，女仔一定会啦。 即系有啲自己谂法嘅。 系啦，咁而男装嗰啲有阵时，如果我一齐行街咧，佢就可以俾到指引我。如果佢唔同我一齐行街咧，冇嘅话咧，我有时会影相俾佢睇。 哦， 系即系我着完一套，我就影俾佢。喂，得唔得闲啊？你觉得咁样好唔好睇啊？咁， 我觉得全世界最想你快啲有拖拍过，一定系你细妹啊！问我做乜嘢啊？你问你女朋友啦，冇啊？搵翻个啦， 但系唔系女仔就等于识得咩噶嘛？都要拣翻个，系咪 ？OK， 系啦，咁所以咧，佢就帮我去即系拣完之后，咁佢自己行紧街，我喺 fitting 嗰度，自己嗰间房换完之后，我就打俾佢，喂阿妹啊，过嚟更衣室啦，帮我望下呢套咁样着得唔得啊？咁，咁行咗出去，咁我妹就帮我睇啦。而 at the same time 咧，我老豆咧又想买衫，买啲好简单 basic 嘅底衫。跟住佢着完咧，行出嚟又系俾我妹睇，所以因为嗰日冇乜人啊，年初二嗰日，咁所以 fitting 嗰度好似 catwalk 咁样，两个我同我阿 爸一人一边着完之后行翻出去门口，然后我妹就企喺度就品评下呢两个人嗰套衫得唔得啦咁样，系啦。 哇！你个妹好忙啊， 好忙啊佢，系啦。咁但系最终佢即系佢 approve 咗嗰啲咧，我见朋友即系依嗰晚又见朋友，即刻着出去试下啦，新衫，新年着新衫啊嘛。跟住啲 friend 都话：，哇！你今日着呢套几好睇、啊，我系啊，我妹帮我衬噶。咁佢话系咯，不如你以后着衫咧，一系俾你阿妈衬，一系俾你阿妹衬，你唔好自己衬啦。因为佢话我细个嘅时候咪着牛仔褛，填埋 post 嗰啲细个嘅相，我妈帮我衬。我啲 friend 话：，哇！细个咁衬好好睇，而家大个咗，阿妹帮我衬好睇。所以话以后我应该嗰啲服装顾问就应该揾佢哋两个，千祈唔好自己搞。 你有冇俾翻钱人哋噶？ 冇啊！ 你即系虽然都系一家人啫，但系都唔可以咁样啊糟蹋佢哋两个噶嘛，将自己嘅呢个灾难降落喺人哋嘅身上，新年流流咁就唔啱噶。 佢愿意噶， 系嘛？因为都想自己阿哥行出嚟似模似样啊，系嘛？阿哥， 但系我觉得好紧要噶，屋企有个咁嘅家庭成员， 都系 阿妹。我另外有一个朋友都系噶，佢系。做人阿哥咧，佢屋企又系阿妹帮佢去俾嗰啲服装意见嘅，系啊，阿妹又系有时冇办法一齐出街就影相俾佢睇啊，买完翻嚟套衫好核突，真系出门口嘅时候，哇哥你今日套衫咧好唔得啊，你不如换咗佢啦，系啊，即系有呢啲嘅妹，其实有时都几幸福嘅，我觉得。 你有冇多啲咁嘅阿妹咧，都好希望咧听到你嘅故事嘅分享啊，可唔可以 Facebook 啦或者 Instagram 啦，inbox 我哋你嘅故事啊，有冇啲屋企人帮你拣衫？嘅故事咧，我觉得其实新年咧好多呢啲嘅，尤其是冇女朋友嗰啲啊， 更加需要屋企嗰啲女人帮手啊。有嘅话可以喺 Facebook 或者 IG 我哋搜到音乐，贡献你嘅故事俾我哋啊。换咗呢啲新衫之后，新嘅一年，新嘅开始，就好似将啲衰嘢抹走一样啊。 正是一身有缘的妒忌，我想清洗肌肤剩余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洗哭泣造成的脸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形象更清高。新一个人，对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捉得到，只有步。 活着的自觉，自 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朗布，最好更改新的造型比旧日还好，洗发水洗走苦恼，回复我的好， 听过有叶巧林的拍头作品，歌名叫做《浸浴》。 啱啦，冲完凉之后着新衫，着新衫去。不过其实讲到我唔知道。我唔知而家有幾多人咧，屋企係換農曆新年係，即係譬如年初一起身之後係會係要換新衫嘅。咁我屋企以前咧，即十零年之前啦，係都幾誇張嘅，係除咗換新衫之外咧，即係由最入邊嗰件去到最出邊嗰件都全部換曬身啦。仲要咧，即係如果你嗰年係犯太歲咧，屋企人咧，即係譬如姑姐啊嗰啲，係真係會幫你準備由最入邊嗰件去到最出邊嗰件都係紅色嘅。旺一旺佢，系啊，同埋系会着到去十五噶，即系着到去元宵节嗰日噶。 即系嗰一套，佢就预你着足咁多日。 咁当然唔系净系准备一准备一套啦。 佢哋谂 紧，即系譬如有两三套咁样轮住洗咁样咯。但系真系好夸张，即系嗰阵时直情系我嗰阵时都系读紧书啦，中学咁样啦。我系会咧年即系年初几，即系我阿爸都未翻工嘅时候，我系见到。佢成身紅色，成個利是封咁喺屋企周圍行啦，咁樣。咁呢件事咧就衍生出一件好好笑嘅事情。咁我姑姐咧，即係佢話咧，呢個地球上咧，本來就係得我同佢知嘅。咁就講出嚟，希望大家聽完就算啦，人少少聽完就算。咁話說有一年咧，我阿爸就即係犯太歲定係點啦，咁樣屬鼠犯太歲，咁就即係幫佢準備幾套，即係由頭到腳入，由出面去到外面都係紅色嘅衫褲鞋襪咁樣啦。咁我阿爸都慣咗噶啦，即係佢都覺得係即係呢啲嘢，即係所謂應機順其有，不可順其無啦。咁樣即係係啊，即係雖然聽落微微地順，但係即係都係屋企老人家求個安樂啫咁樣啦。咁但係有一日，我姑姐好似發現可能年初七定點樣噶。我姑姐发现佢唔记得洗啊，因为啲红色衫撸咗落去啲旧衫度咧，佢唔记得洗。咁但系即系又冇理由叫阿爸着翻啲旧污糟衫噶嘛，咁样。跟住佢又醒起一件事，就系佢其实都买咗套红色嘅嗰啲嘅冷衫入边嗰件底衫，即系你唔可以直接粒冷衫会吉噶嘛，有件底衫咧系红色嘅。

阿琼，新年假就快完啦，你有咩想讲啊？ 波成，你唔明个心情系几咁复杂噶啦。寻日情人节避过之后，听日就要开工啦。系啊，啲打击真系连住咁嚟啊！会唔会觉得系一种连环嘅不幸呢？定系其实喺不幸之中都有幸运嘅点？ 连环错爱，有谁救我不幸？被留在地里阵，觅热吻。然而对你，我无法太安分。但求是没遗憾，尽人事做做怕余生。良心会斥责我从未陪衬，只想找一个伴，但崩坏的命盘，样样亦太一般，无一难可自满，全心厚待你，仍然公倍但事半，就是爱情最好的亦嫌我满，一起都给背叛，梦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至宝，千金也不换，明明并不圆满，然而若少沉闷，怎么敢谈判。 第一首歌揀你 Eden 吕爵安最新排台作品，歌曲名称《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填词由黄伟文。 顽强性格带来更重灾祸，热情未被承认，但仍旧自命有团火。如果老天有眼派你来扶起我，只想找一个崩坏的命盘，样样亦太一般，无一难可自满，全心厚待你，仍然公倍但事半，就是耐性最好的亦嫌我满，一起都给背叛，梦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自保，找一个伴，越找越不乐观，但现在已不管，情愿调整自我观，茶杯未满，仍然装着大半，尽力做我这手牌，若无法换，一生都给背叛，别夸大这份悲观，连环无尽错乱，教我何会心欢，今年错了大半，明年或者圆满，终生都圆满，安心等谁接管。 歌词当中有一句，如果呢一手牌冇得换，咁咪继续勤力啲打咯。有些东西是没得换的，例如睡醒的时候我们身处香港，太多人说哇很怀念啊，之前在日本在东京的日子。 一颗眼睡另一海港， 睡意过的严寒，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刺穿的网，在旺角宿舍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哈根，这刻已碎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把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执美跟玻璃对比，然错失万里， 北欧虽靓，不过同自己屋企比呢仲系争十万里。薛凯琪主唱作品。 说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 薛凯琪最新的派台作品，黄伟文填词，歌曲名称《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我哋人类咧系咁嘅，今年特别挂住旅行，因为冇得去旅行啊。好多事情都真系失去咗之后，先开始识得怀念，可惜戒甩咗佢咧。 望着地毡足印，却没染沙。床褥像山丘将要下沉，难怪说过你不似人，剩下什么祝福无需靠第五感，能够解读你心思犹如福音，全写于我心，我在宁静里追问你在何地宽动内心，但你话谁放低便令谁解禁，应相信情感，不必斗情深，你别留心，竟担心我伤心，求我先放下，为我好事为分，残忍的秘吻忘记。情感不能太执着，偏想念你，谁能说我不够？道别若只未曾离开，却没有走，床里猫猫似是像言。 逝，直今的太深，要是人亦似宠物，那又何为主薄情深？问我如何化身爱人如主，相处要诚恳。伤心投我先放下，为我好事为分，残忍的秘密忘记了，你要觉得庆幸。我问良心，当然知你苦心，对待个人情感不能太执着，偏想念你，谁能说我太伤心，人太懂放下，定会将就为分，何等的秘密，忘记爱过要觉得庆幸。透视人心，真不需要开灯，对待个人情感不能太执着，偏想念你，全凭我感。 Jenny 李杏毅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开错灯》，继续怀念自己逝去的猫咪。作曲有 Jenny 李杏毅，填词有何方。想解一些对其他人的怀念是有点难的。但系唔好净系着眼于自己失去咗啲乜嘢，可能因为我哋细细个咧都俾人教话肾饥莫肾饱啊，所以我哋净系会见到自己失去咗啲乜嘢。 看晏昼无阳光，竟偷偷的记起，偷偷的去找，在我心内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怀疑叫未来。 你在何方？很想翻起压力，偏翻起学上，明明你睡睡到心内依然存在，走出生死以外，发现活该， 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 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为失你自己可能还被爱， 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改， 要继续错荡在人海， 还靠什么找到爱？ 很想卷起美好，偏卷起暗黑，离合最深，渗到心内，依然存在，而存在太难，流泪太应该，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为什么自己？可能还未到，安慰自己，生命能变。 己像谁人退学， 想想自己像从前抛开 美丽的祝福，没了变做尘埃，总抛到末世更悲哀，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改，要继续错荡在人海， 泳儿本来呢首歌嘅版本叫做《所有遗失的东西》，头先话俾你听，唔好净系望住自己唔见咗啲乜嘢，于是乎有咗呢个最新嘅版本，泳儿同 Perse 嘅合作，歌曲名称《所有遗失的东西》，Nothing is lost mix。冇唔见到啊，啲嘢只要揾咧，我哋实揾得翻嘅。就好像找齐了他们四个来保卫地球一样那么精彩， 一家一家一再合成做住马，若全家都因为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对吧，全体的专家去抵抗风化，火灾之中请你回来别要怕，请求对得单枪不马变成就变化，不再芝麻，分秒不分差， 望身当天的劝勉，归家不作战，不过责任太多放于面前，才回来归队扑救当天的战友，不再退后勇猛仍会依旧，我靠两手护我家， 庆祝最紧要啲乜嘢呢？最紧要人齐，人齐嘅 CEO Star， 从最后第一首作品集合吧，地球保卫队，一齐出发保卫地球啊！ 一家一家一再合成做住马，若全家都因为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对。 火太猛，不懂得忍。

嘅祝福语，不如咁啦，除咗祝福同事之外，都祝福晒所有全香港嘅屋企人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每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添着歌，灵魂在稳定，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歌，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 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星期一啦，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我哋骚动音乐有呢个环节。 我真系恭喜你啊！最喺呢啲红当当嘅日子咧，最适合讲啲好意头嘅说话噶啦。 冇错，喺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嘅音乐单位，我哋今日都会挑选几位咧亲自打电话去。 恭喜 佢上榜啦，或者成绩又再向上爬啦， 咁样。咁因为咧，今个星期头先阿琼都有预告少少啦，就系会有新年特别版嘅。 系啦， 话晒都系年初四啊嘛，系咪先？ 系啊。 咁到底咧有啲咩特别版咧？就等我哋打通咗，揾咗啲歌手之后咧，大家就会知道。 我而家唔讲定，我以为讲定俾大家先。 唔好讲啦，应该有个惊喜啊嘛。 哦。 虽然我哋嚟嚟去去都系嗰啲嘢噶啦。 系啊，今日我哋平时我哋即系送嘅说话咧，就会有。我同阿瓊創作，我哋俗稱為四七嘅啦，即係四句説話，每句説話有七個字。但係今次我哋都會送，但係送得嚟咧有少少特別嘅今次。 好，我哋聽下第一位朋友佢通唔通啦？新年流流，冇咁對我啊嚇！ 聽電話，嚟 啦！新年流流，新年流流啊！ 聽啊！去 牛年第一個電話， 上。 牛年第一位歌手就唔听电话， 唔会嘅。喂，听电话， 佢真系唔听，会唔会瞓着咗啊？ 唔会嘅， 定系拜紧年啊？ 拜紧年，有啲姨妈姑姐喺度听，跟住 都好啊。 好啦，我哋再尝试打俾佢。 死啦，出师不利添，点算？ 我系谂住。啊，一路以嚟都几顺利啊！ 系咯， 今日牛年第一击，但佢电话系通嘅，佢亦都冇吸我哋线， 即系好单纯唔想听我哋啲。 即系唔系因为嗰啲二字头啊嗰啲咧，而佢唔听呢一个电话。 系， 之但系佢一路长响落去，佢又冇跳落去留言信箱、啊，咁究竟？ 佢系咪好中意自己电话铃声，所以系咁谂住听？ 可能系自己首歌啊！ 嗱，我转咗个人打，我睇下呢个会唔会听先。 恭喜发财！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我哋欢迎 Delta 先。 Hi，Hello，Hello， 新年快乐啊！ 系恭喜发财，新年快乐啊！ 我哋送咗好多嘅声效俾你啊，听唔听到啲烟花啊、剩啊嗰啲咁样啊？ 即系嗰啲饼饭咁样嗰啲。 系啊， 系啊，恭喜晒你啊！ 喂，可唔可以喜庆啲啊，琼？你个恭喜可唔可以喜庆啲啊？ 恭喜晒啦！恭喜 Delta T， 系 啊！ 恭喜！恭喜新年进步，身体健康啊！ 系啊，冇错。咁啊，讲嘅咧就系呢一首啊 ，Delta T 同杨雅儿合作嘅作品啦，都是 Lonely Night。 系啊，今日方外上个星期播出咗啦。咁啊，今个星期咧，我哋喺你喺榜上面，所以我哋都要亲自恭喜你嘅。今个星期喺呢个第十六位啊，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嗰度，恭喜晒！ 好开心啊！多谢多谢。 同埋我见到其实喺其他榜咧个成绩都真系几好噶。 系啊， 系啊，好 ，thank you，thank you 做咩笑得咁衰咁样？但系有冇惊喜喺度先？即系会唔会同阿杨阿如都觉得哇，好有鼓励性，都好惊喜咁、 啊、 样？ 啊，绝对有啦，系啊，本身完全系谂唔到会有做到一啲咁样嘅成绩嘅，系所以好开心嘅，系。 系嗱，咁啊咁开心。呢、這個大年初四，我哋今日因為平時我哋就會自己創作一啲字句咧，送俾即係上榜嘅單位啦。今日咧，我哋農曆新年有個新春特別版， 係 就係會即席幫你求籤啊！ 系啊， 睇下你新嘅一年如何？ 系 啊， 嗱、 啊，我哋有签筒俾你听下先。 系啊，好、啊、实在嘅签筒，我哋仲有一本啊，呢、這个 黄 大仙灵签解签嘅呢个秘笈都喺度噶啦。 系啦、啊，我哋今日有一个特别嘅即系祝贺嘅方法，就系、是、咧、啊，你可以选择阿琼啊，定系我咧帮你求呢支签。咁啊，求完之后咧，我哋有个签文咧，我哋就会用我哋嘅方法，非常之唔精密嘅科学，完全冇逻辑可言咧，去帮你解呢一支签，即系求个好意头嘅啫。咁样 系啦。冇错， 好啊好啊。 咁你揀咗先啦，你嘅个签筒你系想揀阿波啊，定系想揀阿琼啊？ 咁啊，梗系阿琼咧就 系啦，因为我个样睇落好福气啲啊，俾你听。 哦，叶琼成为第一位啊！ 喂，但系 Delta T 你要问咗你个问题先喎。 哦， 出街噶个问题要吓。 哦，好好冇问题喎。 你 系 想边个？ 系咁啊，今年咧 Delta T 啊，啱啱过完年咧，就食咗好多好好味嘅食物啦，咁啊又搞到个肚腩啊好大好肥，咁究竟今年 Delta T 可唔可以成功减肥，减到好似姜涛咁靓仔咧？ 哦，呢个我帮唔到你求签，因为讲到减肥咧，姐姐都奋斗咗好多年都系失败，不过唔紧要，我哋问下黄大仙啊 吓。系，我交俾严琼嚟帮你。好，我喜庆啲，我仲有啲音乐准备俾你垫住嘅。 好啦，有结果啦。 系， 唔系下签嘛？ 唔会嘅，唔使惊，我哋好好手气噶，我哋 系啦，最紧要系我份人好旺噶。好，呢一支签咧系 第 五十支签， 第五十签 系啦， 系 咁咧个签咧系中吉嘅， 哇， 系啦，系嘛，系啦，咁你头先 有佢六七成系嘛？ 系啦系啦，你头先算系问自身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 佢简单嚟讲咧，佢系问自身咧系修善治平安。 哦、 即系个讲法咧，就系只要你自己啊，好好修身，同埋做一个善良嘅人，你就可以得到平安啦。咁得唔得姜涛咁嘅样就唔知道，但系可以得平安。 系啦， 系啦。咁佢签文系点讲嘅咧？佢个签文系话：记得当年五子衰，前奔难渡幸逢遇，欲将宝剑相持赠，大义交朋却不迟。 哇， 系啦，根据我呢个读中文好快地抡抡个故事咧，就话当年伍子胥咧就逃难，逃咗去江边，因为想话江渡，逃咗去江边，有个渔夫咧就救咗佢， 系， 咁佢就谂住将自己个宝剑咧赠俾个渔夫， 系， 咁然之后咧个渔夫就拒绝咗，就话诶、哎、我救你咧系义不容辞嘅， 系。 咁然之后咧，就两个人就成为咗好好嘅朋友啦。 哦， 系啦。咁呢个故事咧，如果摆喺 Delta T 身上，话减肥咧好简单，就系、是、将你啲好食嘅嘢咧送晒俾人，例如波胜啊、盐琼啊、盐琼啊、波胜啊，咁样你想食嘅好嘢，全部俾晒我哋。 今年新年你有冇将啲嘢食同人分享啊？ 我梗系有啦，系啊，我就买最中意买好多唔同嘅嘢食同大家分享嘅。 系 啊, 啊，我哋都最中意我哋啲 friend 会买嘢食同我哋分享。 但系最惨就系一同大家分享嗰时，自己都食埋一份。 系啊， 呢个就系嗰个重点啦。即系、啊、通常你请嘅食人，人哋会请翻你食，你记得要拒绝。就我哋大家 friend 一场， 啊、 你唔使回礼啦， 唔好斤斤计较， 揸翻封利是好啦。 系啦、啊。同埋，你只要将啲食物分俾我哋啦，我哋唔会拒绝之余，我哋帮你食晒，等你都冇得食，咁就啱晒数啦。 系啊，你请杨雅儿， 等我准备定啲好嘢食啊，搵日同你哋去拜年。 讲得好，系啦， 讲得好啊！ 我觉得呢支签好准啊，对于我哋嚟讲都好准啊。 系啦，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啦，都即系头先讲话自身啦，都系好签嚟嘅，系咪？虽然都诶非精密科学，大家参考一下，即系唔好太认真系啦。 系啊， 咁但系喂，你想唔想问埋街牛啊？佢话可以问街牛噶、 啊，街牛啊！街牛已经街牛都有啦，街牛 嘅 唔使啊。 我 有街牛已经够啦， 唔使街牛。 不过唔紧要啊，可以听下都得噶。 哦，系都话嘅咧，啲人迷信嘅真系。系啦，佢嘅意思就系话咧，如果系哦，叫你唔好花心啊， 唔好花心啊。 系、哦、啊，即系心筹谋就有街牛，即系叫你咧唔好周围担天望地啦。 系 啦，你唔 得。冇问题，我份人不嬲都好专一嘅。 咁就得啦，有呢句你讲得出就得啦，咁多人听住你讲。 好啊，多谢晒 Dr. T 啦，系啦，我哋牛年第一个啊，恭喜嘅歌手，希望咧你同杨雅瑜呢一首《都市 Lonely Night》做更加好嘅成绩。 系，恭喜晒你。 好，我哋 多谢你哋， 再见，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啊，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Delta T 同埋杨雅瑜合作嘅作品，呢、這个星期喺第十六位，叫做《都市 Lonely Night》， 好开心啊！ 系啊，有中吉啦，50,000啊！ 系 Delta T， 你只可以翻去再认真睇真嗰个解释啊！ 系啊，我硬觉得嚟紧我哋会有好多人买嘢食俾我哋。 系啊，我哋呢个时候就试下再打啦，俾另一位我哋要恭喜嘅音乐人啦，我哋亦都会用我哋嘅方法嚟解签今日呢个新春特别版。 好，听下啦。看看这位的歌手朋友 看看。他听不听电话呢？通没啊？ 通了啦。Hello， 你好啊，我们港台的。 我真的恭喜你啊。 是为什么的？为 什么啊？没有啊，因为。 我已经发声了，听到。 是啊。为什么恭喜你啊？因为恭喜你顺利安全度过情人节。 两件事啦，第一次恭喜我哋啦，即系打得通啦，李贤肯听电话啦，头先唔肯听电话衰人。第二件事恭喜啦，就系、是、今年乐坛新人啊，女歌手李贤啦，佢第一首嘅派台作品《这世代》上榜啦， 系啊，恭喜！ Yeah， 多谢啊，多谢港台 DJ 播啲歌啊，多谢港台啊，而家推我可以上到榜啦，好开心啊！ 系，其实都算快嘅，即系由派台去到两三个星期到啦。 系啊，差唔多啊，呢一首呢个礼拜就喺第十九位啦。咁所以啊，今日我哋大年初今日咪四啊，系 啊。 我哋除咗亲自恭喜你之外咧，我哋今日有个新春特别版啦，我哋会帮你求签啊。 系啊， 系 啊，系啊。 你想我，你想我定阿琼帮你求签啊？我签筒已经准备啦。 系啊。 哇哇 我哋认真噶， 二选一啊。 系啊，你拣一个人帮你求签啊。 就阿 琼 啦， 阿琼，哇，好手气喎佢， 仲系我嗱，我头先求咗支中吉嘅， 系啊，佢头先帮 Delta T 求咗一支中吉啦，五十签咁样， 好， 有结果啦， 系啦，你有冇特别咩范畴想问嘅李贤？ 就事业啦， 事业 系问事业嘅，咁呢一支咧就系第六十二签， 系啊，第六十二签，系你自己都可以 search 到啊，不过解法系我哋有我哋解法， 系啊，我哋有我哋解啫嘛，系呢啲迷信嘢嘅交俾我哋啦， 系啦，六十二签嘅签文系乜嘢咧？ 我而家 系啦，咁佢个签文签嘅评价咧系中评嘅。 系 啦，但系我觉得哇，呢、這个解法都几有趣噶咁样啦。咁佢签文本身就写美玉于私藏柜底，忧求善价费商量，故之亦可随相待，此物何须自看赏。咁佢个解法就系话咧，你有系啦，好心啦， 我听。 系啦，咁我即刻解俾你听啦。咁佢就话咧，话你有嚿美玉咧，收埋咗柜桶底。 哦、 因为佢咧好出名咧，一定会有人嚟问价嘅。 哇！ 所以如果有人出到嚟个高价咧，就唔使谂啦，卖咗佢你就会发达噶啦。 系、 哦， 但系同一时间咧，佢系忌你唔好自己周围问人，喂，你买唔买？你买唔买？你买唔买？你买唔买？咁、啊、样噶。 哦，你有冇啲嘢收埋咗喺度噶？即系嗰啲自己作嘢嗰啲歌啊，剩啊嗰啲 啊，有啊，好多靓嘅作品， 就系美玉啦， 系啦，咁你嗰啲歌收埋喺柜桶底咧，唔好周围问人要唔要啊， 系， 因为会有人嚟揾你物同你买噶啦， 系啊， 系啦。 收到， 我肯定硬系觉得我好似教坏紧人咁，呢、哦、一行唔系要周围 sell 自己嘅咩？ 唔系而家一变紧噶啦，而家个玩法系啊， 你系肯定啊嘛？你自己讲噶嗱，你头先话问事业啊嘛，系咪？咁入边咧就话，如果欲求财咧，就依你。即系要慢慢嚟，唔好心急。 系 好啊， 系啦。咁谋望事咧，就系你要有啲谋划，你有啲策略咧，先可以想得到你自己想得到嘅嘢嘅。 哇， 系啦， 有啲策略啊， 系啦。 头先嗰个算唔算系策略啊？ Okay. 即系唔好主动 sell 啲嘢出去， 都算系 一个啦。 系啦，佢就话凡事平稳，无甚阻滞，逐渐光明啊。 哇，哇好嘢嚟喎！ 系啊，好嘢嚟噶， 即系个心态即系要随心咁样，其实就系唔好太过去强求，系咪啊？ 系啦，即系唔好佢话嚟啦，快啲望我啦，望我啦，咁样嗰啲就唔系啦。咁你慢慢，正所谓有射自然香，你咁香咧，啲人就会望你嘅。 唔系咯，我哋都望到啦，闻到添啊，直情阵味， 好大阵味啊！咁大家想知道李贤到底有几香咧？因为之后喺苏道音乐，佢会有个详细嘅李贤嘅音乐访问嘅。O K。 快啲留意佢，即系就会闻到一啲香味啊！ 系啊，咁啊，所以我帮你求咗阿琼求一支，你可以自己再睇噶，真嗰个解释、啊、第六十二签，你上网 search 哦，系咁样就得噶啦。 你 search 黄大仙六十二签就会见到一样，头先佢讲嗰啲噶， 系啊系啊， 佢会有个真嘅解释。 黄大仙六十二 签，系啊系啊系 啊，你有兴趣可以睇下噶、 哦。你听唔听到啲女仔对呢啲嘢都好认真嘅？ 唔系、啊，我今日去接太岁啊！ 哦，都系嗰啲人啦、 啊。所以你接到太岁翻屋企之后就收埋好啦，唔好周围同人讲我接到个太岁啊，哇个太岁又好靓啊，所以叫你低调啲啊，要系咪？ 明白，要收埋啲光芒， 系 啦， 即系听下好啦吓， 作参考作参考， 系啊，即系因为我都系始终都系相信呢一行咧，系可能要高调少少先， 但系 keep 住储下啲美玉系好需要， 系啱啊 ，keep 住做一啲 demo 系啱噶，系啊。 系啊， 明白。好，多谢你哋啊！哇，好谢你哋，系每年都系咁样噶嘛？ 唔系，我 今日第一年咋？ 今年第一年咋？就玩啲咁嘅嘢啦。 感觉如何啊？你哋解签解得？ 哇，好、啊！ 你哋自己有冇求？你哋有冇自己求签？ 未够胆。 但系其实咧， 我觉得几正，应该几得意，互相解咯。你哋两个可以。 我惊啲好嘅手神咧，全部。求晒俾啲歌手啊，去到我自己求咗支下下俾我自己，我会唔开心好耐嘅，所以都系算啦。好啦，希望呢支签 多谢， 系啊，简单参考啦，都希望啊牛年。行大运， 哇，系啊， 系大家咁讲，大家咁话， 新年快乐啊，顺顺利利啊， 牛年高兴，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啊， 好， 多谢你， 多谢 你， 拜 拜， 拜拜。

比率，较上次调查下跌接近15%。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大家好，我是我是你的后援会的阿一。如果要祝福我的节目拍档波胜一样嘢，听讲佢阿爸阿妈想快啲抱孙，所以我希望佢可以快啲揾到另一半，然后就快啲三年抱两啦。 唔系嘛，我爸阿妈都冇讲过。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 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我真系恭喜你啊！嘅新春特别篇啊， 系啊！我哋今日咧，除咗会打俾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嘅音乐单位之余，亦都会帮佢啊新春做咩啊？求之靓添。 系啦，完全系冇任何精密科学计算啦，完全冇逻辑可言。 你见到我哋两个头先都系想点解就点解啦，系咪？ 纯粹攞个意头， 系直情同黄大千都冇乜关系。嗱、 啊， 你听下下一位嘅歌手朋友系边位啦？ 究竟啊？佢会唔会听电话呢？你 即系拜紧年，其实好惊大家都拜紧。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新年快乐， 系啊！ 恭喜发财，身体健康， 龙马精神啊！ 我哋一齐欢迎汤力嘅恒仔。 你好，你好。 首先咧，第一件事必须要讲嘅就系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啦，《一进不退》咧。咁啊，呢一个星期新上榜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喺第17位嘅，恭喜晒！ 多谢晒，多谢晒！ 希望之后越嚟越好成绩，爬上越嚟越高嘅位置啦。 系啊， 多谢多谢。 咁喺呢个时候咧，其实我哋打嚟除咗恭喜上榜之余啦，亦都觉得咧新春好意头。我哋两个咧就准备咗帮歌手求签呢个活动噶， 系多谢， 系啦， 我有啲咩要做噶？ 系啦，咁有两位签童嘅，一位咧就系波成，一个就系严琼，咁恒仔你可以拣咗边个做你嘅签童先啦？ 你哋猜啊。 我猜， 唔好猜你啊！我好攰啊！ 我头先解咗半个钟咧， 解半个钟好， 佢啲灵力开始冇乜啦已经。 咁你话事啦，系啊， 系啊，你倾住先，我帮你而家求住啊。 系啦，咁样但系同一时间咧，都问下恒仔嘅，你呢支签想求啲咩先？ 求 Tonic 系 嘅新歌啦，嚟紧仲有第一首，仲有第二首噶嘛。 系 哦，已经陆续嚟紧啦，系嘛？ 你睇住啊，你之 前系新歌运程都几有趣，咁样可以求 哇，六十八签 系 嗱呢支签系真系存在嘅，黄大仙嘅六十八签 系大家可以上网 search 嘅 中吉 系 中吉 系啦，呢个签咧大概嘅意思咧，佢有个名啊，叫做姜太公得志。哇！你新歌有冇同钓鱼有关嗰啲噶？ 唔系啊，你新歌有冇同姜涛合作啊？ 哦，系喎，咪姜岭乐咯，姜 系喎，掂 喎，系啊！ 原来喺乱解签方面，当力都有一手啊！ 系啦，我大概讲个签文俾你听啊，佢就话啦：九抱凌云志未书，何干为水钓游鱼。唔系条条食嗰啲，系即系游水嘅鱼啊，新鲜嘅。 系 文王千里求贤士啊，灭纣轻舟任意鱼啊。首先，即系想点就点噶啦，系啦。你有冇 解完啊？ 唔系呢个系个签文啦，个意思就系、是、首先你有冇即系钓下鱼啊嗰啲，有冇呢啲嗜好啊？ 黑板瞓算唔算钓鱼啊？ 都得，都得，系啦，即取其意头嘅啫。 唔系，其实你可能就系你哋啲旋律咧，就系恰下咧就有噶啦。因为呢支签咧， 敢爆现。 系啦，因为呢一支签咧喺诗方面嘅解读咧，系话平地一声雷，忽然大突破啊！ 哦， 系啊，因为有嗰个言事出现咧，同埋就系话会有贵人指引啊。然之后最尾嗰句就劲啊！头先话咩灭纣轻舟任意鱼嘅。即系话你想点就点啊，想改朝换代啊，改朝换代系啊， 系噶嘛，系嘛，咁啊好玩喎， 系啊， 因为咧呢一首一进不退，其实我哋都音乐上我哋真系好放肆噶，今次做得好开心噶， 系 大家都好放肆咁做咗一首好行嘅歌啦， 嗯， 咁下一首咧又系完全唔同噶喎，咁样样，系啊，所以系啊，大家期待一下，我哋自己都好兴奋。 系咯，有新嘢有刺激啊，咪有惊喜俾到出嚟啦。 下一首会有冇话大概嗰个可能方向啊，或者个风格等等嗰啲会系点样？有冇得透露少少啊？ 系好浪漫嘅，系啊，系啊，系一件，即系因为又系喺个疫症度好多唔同嘅情绪啦，咁跟住啊，去到呢一只咁就都几突破噶，对 Tommy 嚟讲，我觉得。 系咯，好似都好耐冇听 Tony 讲浪漫嘢啦嘛。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好耐冇讲过啲浪漫嘢，咁讲下浪漫先咁样。 哇，就同钓鱼一样细水长流去。 哇，系啊，系啊。 其实你真系应该帮皇帝先嗰份工，你翻乜鬼喺九龙塘啊？ 咁今年咧，即系嚟紧有一首啦。咁但系今年整年嚟讲，系咪啲 plan 都已经即系 Tony 已经即系有啲计划啊，有啲谂法咁样，成年会大概做啲咩啊？咁样嗰啲噶。 其实我哋好希望可以搞 show 嘅，真系好想嘅。咁我哋就练习同埋筹备咯，但系都要睇下嗰个疫症系点样先至决定到，系啊，咁咯。但系真系好想咯，真系太耐冇喺现场同大家玩啦。 你估有冇可能个 show 咧喺船上搞得成，或者喺河边搞得成嘅一场 show？ 有公海啊嘛， 系咯， 系啦，见到海嘅嘢嘅， 系咯， 或者佢有嗰个咩第一句九抱凌云志未书，可唔可以凌霄阁嗰度喺山顶嗰度望住个维港？ 系啦， 哇！ 咁我觉得都 去中环码头嗰边咯， 系啦， 系嘛，又望到海。 是啊，我觉得水是啊，即是有近海那些应该是旺的。 是你想想香港这么多地方近海，香港除了黄大仙没有海之外，各个区都掂到海。 周围都是海。 是啦、啊。那恭喜晒 Tony 这首新歌先啦，都希望之后成绩越来越好。 是啊，咁 都 希望。 是 啊，个 show 真是可以。因为本身 plan 即可能年中年尾那些有没有定，定是都是看情况决定的了。 希望是年中的，真是很想、嗯、但是未知的而家。 是。所以系咯， 讲得出就要做得到噶嘛，而家就 筹备咯，一路筹备咯。 我哋都好期待啦，都真系学咗好耐，想睇 Tony 嘅 live 噶啦。 冇错。系啊，咁所以大家密切留意住 Tony 嘅之后嘅无论新歌啊，或者今年嘅各样嘢啊 show 啊嗰啲咁样啦。 希望你成功钓到条大鱼啊！ 系啊， 多谢多谢多谢。 系啊，呢、這个六十八签你啱啱收线，你再睇翻真正嘅解释啦。我头先 你咪会即系 move 过嚟俾我咁样样噶 ？send 俾你，我 send 俾你。 你影幅相 send 俾我啊！ 好啊， 多谢 Tony，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 拜拜，拜拜。 走上末日来到，日复日面停脚步，走遍了荒土。处追踪有伴信号，无退路。踏入梦幻群岛，冒着海浪和风暴。不理哪关卡，哪地图，多远也好，就算再高，终有一天达到。游历旷野与丛林，潜入湖泊。穿波稳沉，坚毅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尽我能，全程研究，只有良朋，勇敢流波，只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迎上目朝向。力量逐渐燃耗，日落下地球赤道，方向找得到，仰看星光，脚踏阔步，无却步，汗滴洒落尘土，尽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只要双腿未老，有力过。丛林，潜入湖泊，穿波稳阵，艰难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怎安能？全城研究，只有良朋，勇敢流过，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而上，目朝向。跌倒，毅然跑向未知，心无惧，断气也前行，茫然迎接，爆发潜能，记录刷新，每步秒速，指点时光，看沸腾，从来无悔，与你同行，何时能够再次联盟，各族竞争，这是游戏，是场仗，战争。 Tony 嘅新歌叫做《一进不退》。我终于 feel 到你上半个钟头点解扯晒烤咁攰 我想话入边啲全部古文，又要即刻好快咁解，好难嘅。 我明白啊。 嗱，听下今日最后一位歌手，睇下佢又求到啲咩签啦。喂，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系啊，我哋港台噶，我真系恭喜你啊！ 唔记得咗啊！ 嗱，而家先提你而家 live 紧嘅， 出紧街噶， Hello，Hello。 系啊，我哋今日仲有一位打去恭喜嘅朋友，就系陈海泳阿 Jason。 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你唔记得咗你啱啱？ 系啊。 你而家系做紧啲咩啊？ 整紧嘢食。好家居地切緊菜， 系咪蘿蔔糕啊？定系年糕嗰啲啊？ 唔系啊，即系嗰啲叫咩 BBQ 啊，边炉嗰啲咧，我仲啱切新手添。 哇！唉，好肚饿，听到都觉得 系啊，小心啊，小心！ 新年快乐，大家食多啲好嘢，开开心心。 系啊，恭喜晒你啊！打嚟之后有两件事嘅。 首先要讲就系呢首《虚拟人与我》咧，呢个星期我哋港台啊，中文歌曲龙虎榜咧嚟到第13位啊！ 耶、！Thank you， 谢谢大家。 系啦、啊，希望之后越嚟越成绩好啦，有更加高嘅排名啦，咁样。 好啊， 好啊。咁、啊、第二件事咧就系、是、新镜头啊嘛，系咪先？ 我哋新春特别嘅安排啊！ 系啊， 就是、幫你求签， 紧要喎呢个。 你平时有冇即系嗰啲新年啊，嗰啲睇下自己运程啊嗰啲噶？ 系啊，去车公庙转个运啊啲噶。 睇下咯，但系都唔系好明咯。你知嗰啲睇完到， 咁就啱啦。 因为差个人解俾你。 系啦，今日咧有波胜有严琼两位签唔同咧，唔单止帮你求，帮你解埋。 系啊， 咁当然啦，我哋两个解咧 系冇逻辑可言嘅。 系啦，同埋即系我哋两个想点解就点解嘅，系啦。 哦， 同埋我哋两个解完之后，千祈唔好问点解。 系 嘅，哦， 好啊，有冇话想边个帮你求啊？ 两个签同波成严琼。 哦，咁啊，波成啊， 好识拣啊， 死啦好 惊。嗱，唔系头先我帮阿 Tony 行仔求咗，都求咗支中吉啊。 系啊， 第68签，系啊，嗱有声啊，坚噶，坚求噶。 飘到，好紧张 嚟。好，系啦，我要问一下先 ，Jace， 你想问咩啊？求签嘅，求咩啊？问咩啊？ 就问呢个事业咯、 啊。系，大家都系问事业。我好想打俾边个歌手去公开问姻缘咧，我又真系开心。系好啦，问事业、啊。 哇！ 哇！ 哇！ 好惊啊！ 识唔识字？ 陈海泳，我帮佢求到呢一支签， 系 第49签， 系 又系中吉、啊。 咦，我今日啲运势都好平均、啊。 我今年啲运俾晒你哋咯。 系啊， 猜 嗱，我先读一读个签文先。 系 就系十年窗下苦功成，有志难书怨不轻。试看提桥十三字，生平心世确钟情。嗱，佢嘅意思系咩咧？就系话你花咗好多时间落嘅苦功咧，开始翻嚟啦嗰啲嘢，系啦，即系佢话就话十年啦，可能你身上面唔知几多年啦咁。咁但系咧，有志难施远兵啫，哎，硬系撑紧少少嘢，啲嘢喺度噶啦，劲噶啦，系可能撑少少机会定系点样样咧？但第三句就系重点啦，施康提桥十三字，我嘅解读就系、是、你今年最好有只歌有十三个字啊。如果你有一只歌 歌名啊， 你个歌名，如果能够有十三个字咧，佢就是一条好成功嘅桥，系你咗十年坐落嚟嘅嘢，摆喺呢只十三个字嘅歌度， 就系单首歌有个十三个字嘅名嘅。 哇，咁你之后就平步青云啦，话你听 十三个字首歌，林家谦嗰首《时光倒流》一句话七个字，我已经觉得好长啦，十三个字嘅歌，但是我想问一下几多号签啊？ 呢、這个49号签啊，中吉啊， 系 49号签， 系系，你记得自己翻去睇翻真个解释，唔好理我哋。 唔系你咁样解落都好似几系几解到啊！但最尾嗰句咧，师傅， 生平心世确钟情 啊，呢、這个啱噶啦。叫你咧钟情啊， 嗯、 即系钟雪嘅细妹定瓜姐嗰啲， 揾钟雪填词 系啦，叫你揾钟雪填词系啦，钟雪好心情嘅时候帮你填嘅词咧， 咁大家就好钟情只歌啦， 系啦， 我 feel 到嗰、那个嗰、那个业余嘅感觉， 系啦，所以我哋就叫你自己上网揾翻呢只九签，系啦，啱噶啦， 多谢中吉嘅签，我会翻去好好地再睇一睇， 系啦， 一蚊一十三个字点搞好， 系啦，你提一下钟雪啊，话喂钟雪有冇试过咧，将啲歌名改成十三个字咁长？ 系啊，我有条桥啊，同佢讲咁。 系啦， 或者成首歌定系得十三只字不断重复嘅，可能系咁咧。 唔系，又或者唔使真系去到十三粒字咁多，你首歌歌名就叫十三字咁样。 哦， 系啦， 新年呢啲 friend 系啦， 又得喎。 OK OK， 感觉上听落都、哦、即系一定好想听一下你首歌叫咩？叫十三字啦，系啊， 系咁可以讲啲咩咧？系啦，十三字， 就系讲呢个经历咯，即系呢几分钟嘅对话，人嚟嘅心情， 即系点解而家啲音乐节会搞成咁？ 做访问有故仔讲啊！哇，话说咧，我年初四嗰时喺第二个节目嗰度 提起你哋两个啊， 系啊， 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 系啦，咁但系而家呢一首咧就唔系十三个字嘅，而家虚拟人语乐呢个五个字嘅呢一首派台歌啦，咁样系啊，即系上咗榜呢个一段时间之后，而家嚟到第十三位啦，呢、這个都真系值得恭喜。 第三位啊， 系啊，继续上紧噶。 啊，第十三点 系喎，系喎、 啊。Oh my god！ 哇，呢下好咩、啊？ 呢下系咪好似好邪 噶 嘛？ 系啊，你唔讲佢都咩、啊？ 系咯。 十三喎， 好靚啊！你哋，我以後有咩簽我過嚟求先，好靚啊！你 我知啦，所有好嘅運勢就由今日開始啊！ 哦耶， 係啊，我好爆，即將有啲好好嘅、好爆嘅事情會發生噶啦！ 係啊，今年呢個虛擬人與我係一個好嘅開始， 係 十三位呢度開始， 係啊，所有好事就會由依家呢度開始啦，咁 係喂，咁呢一首 盛美貴言。 真系啊！呢首歌即系推出咗之后，即系坊间嘅一啲可能乐迷啊等等嘅反应嗰啲，阿 Jace 有冇都留意到？即系大家觉得啊，都几好咁样样啊！讲呢一首歌 有啊，有去睇大家即系大家都会问翻我啦，即系佢哋有啲就觉得啊，会唔会系隔篱嘅前传啊？有啲又觉得系后续啊。咁、我好开心，大家系真系好俾心机去听无论系歌词啊、编曲啊，大家好喜欢嘅话咧，我自己咧都真系会好开心咯、即系最开心系有作品嘅时候会有好嘅听。听众去细心抡每一个细节，咁我系觉得好感动嘅，所以都喺度多谢各位。 我觉得钟雪嗰、那个即系唔关个签文事，本身我好中意钟雪同你合作嗰样嘢，因为我觉得好地啊。即系首先，我已经好耐冇见过人将 M K 填落去歌词嗰度啦， 亦都好啱嗰个感觉啦， 系啊。同埋最紧要就系入边歌词又讲到星座啊，仗借天蝎转入或最喜爱消失的人马，有你有我啊。 系因为阿琼系天蝎，我系人马嘅咁啱。 哦，哇！咁呢首歌真系靠你哋啦，以后 靠你做咩？靠我哋帮你提字好唔好？ 帮你提下咁， 帮我提翻个天蝎人马，然后画翻你哋嘅样，签个名咁样咯，咁个运势应该会更好。 咁之后其实Jace 都会嚟到苏动音乐啦，有个好详细嘅同大家分享呢首歌啲制作时候啲嘅故事啦，咁样因为今次 Hers 嘅嗰个编曲啊等等，我觉得都好得意嘅，真心 系啊系啊，我都好开心呢、這个编曲系我自己都好中意，即系我觉得好俾到虚拟世界个感觉。 系啊，系啊，成件事，譬如甚至乎 single cover 啊、啲 MV 啊，各样嘢咁样加埋一齐嘅时候，都系咁啊！大家可以即系上网睇到呢一个《虚拟人与我》呢一首歌 MV 啊，或者听呢一首歌，大家就会 feel 得到，即系啱啱讲嘅嗰种啊虚拟嘅感觉。但系一个详细，我哋再倾咧，我哋之后就喺访问里边，大家就会再听到噶啦。 系 系， 再次恭喜。Jason 海永先，唔同一时间， 多谢，我哋访问见啦。 系啊，可以放你去切菜啦， 你继续啦，食嘢啦，食饱啲啊，知唔知啊？ 大家快啲食饭啦， 好啊， 多谢晒你， okay. 新年快乐啊，拜拜， 新年快乐， 拜 拜。 习惯抑压好感。做我这个低等的人，面对所有不稳，就却只有冷沉的怜悯，无止境漂流，寻回热情感觉，就要找对手，怕再虚构分身，越过空气密云。似近无疑伴侣是你，是你吧，神奇地碰到内心痛楚吧，直着网络暧昧对话不实际，但更真挚吗？试过感觉 MK， 或始终也不羁的人，像只天蝎转一，或最喜爱消失的人啊，联想你学会兴奋吗？来 happy。 你吧，来提示我生活不算差吧，愿望有日真实见面，何时见面，我恐怕从此了牵挂，被拒绝对话，仍能阅读从前被反的话，连线好像 真系咁啱十三， 系啊， 就系十三个字啊， 十三位啊， 系啊，咁但系当然啦，大家都系即系非精密科学参考下，笑下啦。 Jace 嘅虚拟人与我，听日见， 拜拜。